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咦，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喎，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係。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藥。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快淋啲嘅，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掂。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 hold him 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囉面 感知 包就吃完囉 囉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 西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759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返嚟第二節嘅足球频道啦今个礼拜又係唔记得咗讲有直播喎喺 Ustream 同 Twitch 已经有多朋友听緊。咁啊 ,Soccerwise 嗰边见到阿 Thomas Ray 啦佢话主持人好啊好耐冇留言啦不过我集集都有听多谢晒先。咁仲有呢就喺 Facebook 嗰边呢就见到阿 EV 喺度留咗啲噔噔噔噔啦一阵先读啦。仲有阿 Benny 喺度仲有呢个 Sunny Jane 喺度咁啊 say 个 hello 先啦。有乜嘢留言就寫俾我哋会读出嚟。咁啊，翻嚟就繼續係有歐聯啦，要講埋啦。咁仲有就今日阿 Kenny 喺度啊，阿 Kenny 幫我哋做緊節目。咁啊，仲有就講完兩組就應該跳去講下講下 Kenny 個組先啊，屌真 係。我組啊，真係。 你個組啦 ，E 組啊，係啊，幫你反下車先啦。 反，梗係反車啦。咁啊，去到兩回合都輸俾巴誒呢個巴蘇， 成何體統啊？屌你真係！ 唉，真係好頭痛。我係諗住佢其實和嘅有機會場波。你知摩連奴啦，呢啲波佢食硬嘅，即係佢睇住嚟計數嘅，佢基本上和咗你都搞掂㗎啦嘛。你都冇籌報㗎啦，和咗佢就都可以俾佢，都可以俾佢輸埋嘅，真係吹著。 但你睇個戰情咧，真係十分肉酸。 係啊， 極度肉酸啊， 到極度肉酸。 如果唔係阿獅子， 佢真係應該要輸2-3比0，2-0、3比0。 好彩啊！ 如果嗰個龍門換咗洛里斯，咁咪輸6-0咯，即係咁樣咯，係啊。 好肉酸， 輸喺度撲街啲。 真係冇心機。 係啊，即係你冇理由就算作客都打成咁噶嘛，咁揾下啲原因啦，我覺得我揾到第一個原因，我揾到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完全唔明摩連奴，即係你話頭先我哋譴責賓仔，咁呢場波一定要計，要更加嚴重譴責摩連奴啦。有冇輪換嘅大哥？大佬贏韋斯咸3-0，好似基本上係呢站 用翻伊度奧啊， 唔係改咗韋利安一個， 係 得韋利安啫嘛。夏薩特換韋利安咯，其他全部一樣。 諗八， 諗八特會係一個問題。 有諗八，我記得韋斯咸嗰場佢都有 諗八。有諗八。唔係，我意思係佢係一個問題啊。佢能唔能夠咁樣一路長長嚟咧？ 唔係，咁你對波冇人咩？而家喂，大佬繼續冇馬達啊！我代啲車仔發泄啦，幫我你哋。 係。 4-5場波又冇咗啦，冇人唔係而家冇人追數啦。季初有人追數個馬達繼續。 踢完纽卡素输一比零嗰场，之后四五场都冇咗马达啦，全部摆喺后备嘅马达，跟住仲有你呢场波，仲有点解所有其他嗰啲唔出呢？迪拜恩唔出，史卓尼又系继续唔出，喂，施阵又讲唔通，施阵究竟系咩事咧？点解要同一班人打两场波咧？而家你冇人踢咩？即系呢个真系奇怪，真系。 佢係有啲怪怪地嘅，由季初開始一路打落嚟，初頭就話摸到，其實摸到咁上下係有少少亂章嘅，對唔對？一來迪班嗰啲又唔知係完全冇理由地說到佢都話要走㗎啦，基本上一月。咁韋利安又係出得好少嘅，試都冇一試嘅，佢又 OK 嘅，我覺得佢落場，佢又不太差嘅，咁但係又係冇得踢嘅。 佢好努力。中喺度轉變緊自己，因為你喺車仔佢唔多快攻俾佢打咧，佢又要走動要多翻啲咯。 因為車仔要打陣地 喺 沙 達嗰陣時佢就企定，等 圍住佢踢嘅 搞掂，係啊，但係喺車仔就係另外一種打法咯。 去到而家咧，我真係覺得，如果唔係因為阿摩連奴叫吹胡重來啦，同埋佢喺車仔好多球迷心目中嘅個地位好崇高啦，唔係應該一早應該炒咗啦。去到而家呢場波，如果交出咁嘅戰績出嚟，即係我自問咧，其實英超咁多隊波嚟講，即係我不嬲係最冇研究係車仔，其實我好難估到車仔究竟係個排陣或者有時嗰個容易係 做乜。你講緊今季嘅車仔， 唔係，從來我都係比較難睇得明車仔隊波。咁但係而家呢隊即係摩連奴執教嘅呢隊波，簡直可以一個謎，冇理由你個實力肯定係比上年強咗， 係強好多。 同埋佢自己本身作為一個教練嘅 credential， 佢係絕對足夠。咁同埋以往可能就係為即係錢俾唔夠佢啊，或者係班主同佢可能有啲面和心不和啊，唔肯公開出嚟。但你揾翻佢翻嚟教，應該俾 100% support 俾佢，似乎佢哋都有。但點可以教到一撇咁嘅波出嚟咧？作客。主場成日輸， 有啲 主場成日輸， 西布朗啊，嗰啲咁樣又係啊，對紐卡素啊， 同埋亦都有好多時係即係先勝反敗， 係 呢啲情況係摩連奴同埋車仔近呢十年我都好少 見。或者你第一場主場輸俾巴素嗰場已經係有少少難接受啦。 嗰個我當輕敵啦，兩次都係對呢隊波係咁樣， 係咯，好似 係冇得打喎，好似係 食硬咁樣咯。 係啊， 你見啊穆罕默薩拉兩場波你都係搞得掂佢嘅。 都系佢搞掂嘅， 系啊，都系冇。 同埋萨拉系射好多脚波噶啦， 一放就绝尘噶啦，一放就绝尘嘅。同埋有冇搞错？千万大军嚟噶嘛？你 后防系真系争啲啊，真嘅。 喂，佢个问题系嗰个老化，核心球员老化咧，就出现咗好多年噶啦， 系 出现咗好多年啦。但系今年好似系崩溃一样， 系啊， 因为 同埋新球 嗰啲啊，真系 吓，即系一嚟啦， 到而家呢， 同埋有啲决定真系好奇怪。除咗马达呢样嘢，大家讲咗好耐啦，同埋阿斯比利古达打左边。 系， 我又系觉得好奇怪一件事。 你仲有你见到艾树记高尔又摆后备喎， 系， 即系赛后佢个访问就咩咧？佢就啃晒嘅，系佢最叻噶啦， 佢最叻噶啦， 即系 赖我咯， 我自我检讨 ，OK， 系我错，咁嗰啲咧就最叻噶啦。咁跟住佢就话，即系亦都有人质疑佢嗰个轮换啦。咁佢就话，唉，有时唔系同你讲轮换啊，即系又扮晒专家噶，对波打得顺啊嘛，上一场对韦斯咸打到。打到識飛咁樣，你知佢嗰啲誇張嘢㗎啦。 我唔覺得識飛喎，嗰場波。 識咩飛啫？係咪先？韋 斯咸差，韋 斯咸真係差。 因為有時係需要順翻住，就俾翻嗰班人就踢多場咯。咁佢係啊，哎呦，我真係判斷錯咗。佢話對波就開始即係 mentality 啊。佢又多少有啲賴，又話有啲。唉，有呢排你知有啲國家隊賽事啊嘛，又賴嗰啲嘢。咁如果你講國家隊賽事，你更加不成立嘅，點解唔出馬達呢？馬達係 馬達有出啊，馬達喺西班牙咪對咗嗰兩隊有賽咯， 係 對基內亞咯有出啊， 係喎嗰個佢有出喎， 對南非都有出啦。 咁啊佢係咁啊揾咗咁嘅藉口咯。但係喂大佬喺車仔佢真係完全直情係，大佬今季如果喺車仔佢個聯賽嗰個勝選上陣嘅次數係五次到嘅啫，即係少。都好緊要，咁點解會係咁嘅咧？咁你去到歐聯呢場波唔係太重要嘅一場賽事，你都應該係俾呢啲球員出啦，點會即係點會同一班人打兩場波？ 唔係實在奧斯卡同馬達 解釋唔到 級數係真係。馬達係真係高過奧斯卡嘅， 馬達係暫時仲係老練奧斯卡， 明顯。 但奧斯卡嘅 potential 可以好高， 係上緊啦。 佢嘅 potential 可以好高， 但係用嚟講，我會比較即係主張用咗馬達先咯。系啊，繼續俾佢一路帶住上，因為奧斯卡始終都後生，仲有時間啊嘛。咁啊，多可以多少少輪換。 馬達其實呢種球員好多 教練都好中意，必定係填嗰張出場之第一個填嘅球員嚟嘅。但就係唔知點解摩連奴係咁唔中意佢啊嘛啫嘛。 直情是偏见嚟嘅， 系偏见嚟， 系偏见嚟嘅，系啊， 系咪又系搞过佢啲亲属啊？ 唔知道咧，呢个你要问马达啊。 但系其实好得意嘅，你就留意阿摩连奴佢， 都要问阿莫爷，都要问莫爷先。 摩连奴咧仲系好轻松个神态，你留意下佢，佢都冇话即系好似喺皇马输咗，哇好紧张啊！ 佢唔会噶，喂呢条友其实已经练到成 精， 系 嘛？ 佢 真系成 精，佢练到成精噶，佢而家佢唔紧要噶，佢咪闹我咯，佢可以退面自干， 炒都冇问题， 系嘛？ 系啊，唔系同埋佢。即係我諗佢係你好難攞翻喺皇馬嗰個地位去比嘅。喺皇馬嗰個壓力一定係大好多啦，因為有一個好大嘅勁敵巴塞隆拿喺度啦。即係皇馬球迷就冇面比嘅，唔會認人噶嘛。即係但係你喺車仔唔同啊嘛，即係車仔係有少少摩連奴喺車仔有少少神級嘅地位嚟噶嘛。咁、 okay. 所以你話要炒佢。你起碼都要見到翻個五連敗咁樣嗰啲咁啊，咁啊可能真係會炒佢。 我諗如果啱啱呢一場波係判咗死刑，即刻冇歐聯打嘅話咧，可能今季內都會炒嘅，我都覺得。但係而家叫做吊住鹽水， 係啊， 進到級。咁仲可以睇住囉。 咁啊呢组嘅好好彩啦，头先我都讲多咗佢一分㗎啦，其实係九分㗎咋。咁啊三胜两和啦车仔，但係就咪三胜两负啊，冇和过波，两场波输晒俾巴塞。 唔係 巴 塞 俾巴塞。咁啊揸住九分，但係就肯定出线，因为同场呢就史浩克就自己濑嘢啦， 咗呢个 升队争气啦，佢和升队啦，如果唔系呢就形势又唔同咗。咁而家史浩克呢就係、因为巴蜀赢波啦，史浩克就赢唔到波啦，咁所以呢就会系落后住 第三名， 落后住一分就第三名。 又系唔好抵争嘅，你对住 直头系啦，你冇理由零比零和升队 嘅，即系和升队。 咁所以搞到就。下一场波车仔就无论系赢和输都出都系出线噶啦。咁问题如果佢爆冷输俾星队，咁佢咪第二名出线咯。咁然之后巴蜀同史浩克就要砌啦。史浩克就一定要赢。OK， 咁巴蜀咧就可以和波咯。咁即系咁啊，生死大战就将会系。 喺呢度我再一次谴责而家呢啲欧洲足协嗰啲赛制咧，其实咁样真系好闷嘅。应该单纯计即系得失球啊， 得失球 好过呢啲对赛。 对赛啊， 即系搞到你打到成劈 care 咁样，赢波都可以同你讲出线，就 系 因为咁苦碌之前嗰个竞争对手， 因为个 竞争对手个对赛成绩比你即系差，所以结果就可以咁样都出线。 系啊， 如果你单纯就系计得失球啊、球差咁样。咩嘢都仲係 open， 好無聊啊！ 好無聊， 好無聊嘅計法。咁呢組就大致上係咁啦。咁所以就最後一 round 就會係會睇啊，就會係生死大戰，就係史浩克04對住巴蘇啦。咁啊，史浩克04就如果你話要佢主場，要佢必贏咧， 贏乜對 佢有把握嘅， 係德國對瑞士波啦。 咁啊，德國對瑞士波啦，講咗俾你聽啦。咁啊，巴蘇唔易頂㗎，呢一分睇下可唔可以頂到尾啦。咁啊，另外仲啊講多一組啦，其他有啲即係如果比較主要啲，我諗就 A 組啦 ，A 組 嗰組啦，講下 A 組，我同你分析得出咧。你自己讲 系嘛？呢组其实冇呢种反高潮咯。 你琴日咪分析咗好耐咯， 系嘛？ 琴日，唉， 冇呢组就你记得前一 round 四队波系冇踢过， 系 零比零啊嘛。咁啊呢组咪跟住呢一 round 就两场波交九球波俾你啦。 我提供另一个角度啦，因为我即系喺 Facebook 度都有啲德甲 fans 啦，或者啲 high profile 嘅德甲 fans 啦，例如阿刘顺文咁样啦，佢觉得呢场波简直可以系德甲嘅耻辱啊！即系佢本身系一个小。小零四球迷啦嚇，咁但係佢都覺得你話，即係但係佢都基本上係捧德甲球隊，佢覺得真係打得極度差咯。 但係佢有冇講差喺邊度啊？ 差邊度？如果戰情上嚟講，我都答到你咯。 啊！ 非常鬆散，非常之冇紀律，同埋冇鬥心咯。根本上頭一兩球波輸咗，基本上已經唔想踢啦。 其實都可以再揾到一啲解釋嘅。我都係嗰句就係話 你唔好話曼聯勁啊， 唔係曼聯勁啊，其實係嗰個格食格嘅問題，其實都係咁講啦。你抽三隊波咧，都係一啲防反嘅球隊啦。利華其實當然啦，利華係德甲嘅第二名啦，但係我哋從來都見到啊，即係希比亞教嘅呢一隊利華，其實係嗰、那個。我哋嘅認識嘅利華應該係嗰個防守係好強嘅， 好過個 進攻嘅。佢好多時都係贏一比零，同埋佢前面嗰幾個咧，其實咧就好 單打獨鬥嘅，即係你見到譬如今季嘅孫興文啊，甚至傑斯靈係未必需要好多供應嘅，佢好多時都係打佢喺德甲嘅贏嘅嗰、那個勝利嘅模式，通常都係一啲反擊，然之後咧就靠譬如今季好靠孫興文嗰啲快擊啊等等，或者仲有 Castro 啊，或者仲有受傷咗嘅 City Sam 啊等等呢扎，咁你但呢種打法其實係。好啱曼聯，你見到嗰場波咧，大約係你打十分鐘到咧，你就發覺曼聯好似當咗個利華古信嗰個球場係主場咁樣，因為我諗有幾樣嘢失策嘅，利華係個中場嘅截擊係極度唔夠嘅，你要彈有兩個球員，有嗰兩個球員就係洛夫斯同埋啊拿斯賓達呢兩個嗰個截擊係好唔夠，其實。曼聯唔係絕對唔係曼聯打得好啊，但係你揾唔翻一啲英超嘅元素啊，你見到曼聯打得好舒服啊，因為你冇人去逼佢啊，其實今屆曼聯最驚係咩啫？最驚人逼佢嘅啫嘛，你冇乜人逼佢嘅時候咧。越打就越暢順，仲有第二， 仲有一樣嘢想講，其實死球輸好多球，我都係輸死球咯。所以我其實個 山波都有，山波都有， 但係嗰種死球好， 五球波有三球都係山波嚟嘅。不過但係你最後嗰兩球咧，你都不能再計爛你嗰球波已經係冧咗啦，成隊波都冧咗。咁你譬如第一球係山波，係一個反擊嚟噶嘛？嗱，你嗰場波就好得意嘅，就係咩？廿零分鐘朗尼入波之前嗰十分鐘咧，十零分鐘到廿分鐘到咧，有八至十分鐘咧，利華唔係曼聯打，係唔係曼聯唔係特登嘅，唔好以為曼聯好醒啊，佢唔係特登去有敵嘅，但係嗰十分鐘左緊咧，曼聯打得好差咧，個波踢唔上半場啊，利華圍翻住佢嚟攻啊。但系你要利华去围住一队，围住对手攻咧，系佢弱项嚟噶。佢就系围紧曼联嗰下，咪输第一球咯。跟住就俾曼联打翻个反击，打个反击出嚟。仲有我讲第二个失策系乜嘢咧？就系、是、条第一，我想讲嘅就系、是、个中场嘅截击唔够啦。第二就系你见到后防嗰四个咧，系打得太深啊。你见到你特别上半场好多，其实下半场都有。你見到個第一重防線同後面嗰四個咧，中間斷開好大範圍俾曼聯猜嘅，我都唔明點解嘅，即係總之曼聯一進攻咧，嗰四個係打到有咁深得咁深，咁你呢個係好戇居嘅，即係希比亞係唔知做，即係呢個係即係個防守係做得好差咯，即係。兩個防線，兩層嘅防線冇一個呼應喺度咯。咁所以嗰場波係真係好怪，好反高潮，好一面倒啦。即係你俾佢執下一粒，執下一粒，執下一粒咁樣咯。 咁相比我都同意，其實阿壽司仔係打得幾好嘅今場。 好多都 OK 嘅，但係其實你話最好嗰一定係朗尼交三個助攻。第二個你叫我揀係好嘅，一定係傑斯。我覺得喂打曬成場已經難能可貴啊，仲要係其實真係好老練嘅嗰場波。咁你話數唔數壽司，我覺得唔重要。但係個 main point 唔係喺邊個曼聯球員打得好唔好啊？係成隊利華，即係我記得睇呢、這個。Sky 嘅highlight 嘅時候咧，其實好推介大家，如果有機會咧，可以每一次歐聯之後咧，睇一睇 Sky 嗰、那個highlight 嘅。咁、那個 highlight 咧，其實咧就 有加力茶、那個、 兩條利輪啦，就加一個萬九啦。OK， 我公道少少。咁每次都嗌交嘅，其實每一次都嗌交。今次係嗌嘅，今集係嗌得好緊要嘅。咁一個就係桑拿士啦，一個就係加力茶啦，一個咧就係舒米高啦。咁等陣我哋先講啊，因為其實曼城嗰場波佢哋嗌得最緊要嘅。咁我一人再講啊。但係你見到呢三條友其實唔係，即係個 Sky 嗰個 highlight 其實係即係每個禮拜幾好睇嘅，即係佢哋嗰啲評論係幾花心嘅，咁所以嗰個可以值得即係睇下。咁佢就講，佢就話，即係其實喺嗰度佢就阿桑拿士就話有提過啦，就係、是、話利華有少少恐懼症咯，即係對住英超嘅球隊有少少恐懼症咯。咁但係我又不能太同意， 太同意， 因為其實桑拿士 同埋我不嬲都覺得桑拿士唔好識波， 其實佢係不知所謂嘅， 唔好識波， 佢根本冇乜睇過利華古信嘅足球，佢講緊嘅時候都冇乜睇，佢攞隊多蒙特嚟套入去利華古信嗰度，咁然之後喺度扮曬專家講，其實呢條友係。 雲雲嘅評論員裏邊啊，即係最不知所謂嗰條友嚟嘅。 佢已經脱咗節好耐 嘅。係啊，但係佢會同你死咬。 反而咧調翻轉咧，最近我睇翻阿河道啊，河道都成日上足球節目咁。 係啊， 佢都仲翻有，佢仲有翻少少 sense 咯。即係其實佢兩個都已經冇教波好耐啦。 係 係啊， 咁所以呢場波就的而且確啦，即係你話就係喺個主場輸一場係。 其實好意外，點樣講都好啦，其實 歷史性嘅一場最大嘅 係好似德國輸俾。英国的球队是最历来最大的， 亦都是曼联几十年里面作客最大的比数。 是 啊，所以这场球是即是一个耻辱来的，即是信文没说错 真 的。但是其实跟希比亚有没有关系呢？ 我到而家都唔覺得希比亞有一個教波嘅風格俾到我睇嘅，其實，一嚟可能佢上任坐正都只不過係一年啦，咁啊未睇到啲咩嘢啦。 咁啊仲有， 但我覺得我想補充多一點，其實而家利華個中堅係幾弱嘅喎， 弱㗎， 係咯，其實 係啊， 所以其實呢 沙弗 好差 嘅，連拿迪斯， 沙弗就係波斯尼亞 絕對 嘅。嘅隊長嚟， 佢又唔同啊呢、這個譬如修咸頓嘅 Lovren 啦，即係譬如克羅地亞嗰個啊，今屆嗰個打得好，但係 Savic 就真係爭好遠㗎。 呢個三十幾歲㗎啦，係 啊， 轉身好慢， 轉身好慢啦。咁仲有其實兩隻閘都係一個問題啦。你呢場波出倒拍啦，其實咧就如果輕輕啦，你話保尼斯智會係冇受傷，打翻個左閘位咧。咁呢就華倫嗰邊啊冇咁放肆上得咁犀利嘅，咁但呢場波又冇咗保尼斯治啦，咁所以同埋就前面有啲人又覺得就係 擺大個頭啊 ，City Sam 冇受傷，又會唔會有影響呢？我唔覺得嗰個係 main point 咯，即係嗰唔完全唔係一個進攻度，係個防守打得好差，同埋就係你俾得太多時間俾曼聯去猜啦，即係我諗曼聯打今季打最舒服嘅呢場。 即係攻防打得最好啦，即係譬如朗尼啊、卡加華喺中間可以太自由咁樣去喐動啦。 咁呢個亦都係莫耶斯嚟到之後創造嘅第一個紀錄啦。終於有樣嘢威過呢、這個費格遜啦，就係佢作客佢攞最大嘅比數啦。咁啊呢場波就又好奇怪喎，老費都有去睇波喎。咁所以 見到， 可能都 近排得閒咗啦， 都係老費執教啦，可能都係。 其實我覺得佢唔應該輸得太多，即係一個強強嘅對壘咧。因為你冇可能會輸到四球、五球、六球，即係包括熱刺上一場啊。我覺得係或者即係更甚係同一個 grade， 大家都喺英超嚟計，譬如你輸七球啊、八球、九球，我覺得好唔應該嘅，即係你係冇可能啊，因為你輸得譬如兩球、三球。褪後，即係你作為領隊或者成褪後少少守埋佢就收工㗎啦嘛，你冇可能仲會係失下球， 唔 係同埋多啦。 我諗全部即係我諗所有專業評論員都跌曬眼鏡。喂，你打到利華古信 排第二喎， 仲有佢 同埋佢幾守得嘅喎，我冇記錯，利華咪今季對拜仁係和㗎嘛，係嘛？ 好似係， 好似一場和噶嘛， 好似係一比一， 好似係一比一。 咪咯，即其實佢嘅手力係一定程度喎。 同埋希比亞執教點唔係第一季，上季大家都知道，佢係打死唔出，屌大佬前面就係擺個三 一， 邊個哨到就邊個哨，哨唔到就翻嚟，全部做防守噶嘛。呢場波真係好失策噶，斷曬兩層噶，即係嗰個防守咁，所以。冇得講啦，自己返去即係檢討啦。 不過還好啦，未出局嘅。 未出局，咁啊仲有一場可以打下嘅。咁啊另外嗰場其實就沙達就搞掂埋皇家蘇斯達啦。皇家蘇斯達就我諗就嗰個 出局㗎啦。 西甲嘅少少復甦嗰個就冇帶到落去歐聯啦。歐聯嗰啲有少少係啱啱接近全放棄啦。咁啊嗰場波係一面倒啊。咁啊沙達就 啱啱星期二啊驚一啊驚一啱又到咗啦。講都冇錯啦，就係西甲嗰個form咧係唔可以反映到即係喺歐聯嗰個實力出嚟。 絕對係，絕對係。 但其實曼聯係咪一定首名咧？而家好似唔係喎。 唔一定。 哦，唔係有機有 有 仲有少少機會係第二。佢如果佢输俾沙达，跟住就 利华赢。 唔系，如果佢输俾沙达就唔系唔使啊。如果佢输俾沙达咧，就沙达同曼联出线，就沙克达第一名，因为对赛成绩佢第一场系一比一噶嘛。 OK， 咁所以如果沙达赢就沙达第一名咯。咁啊，利华个形势其实系恶劣嘅，佢一定要望呢、這个。曼联要搏低沙达啦，跟住之后就利华要赢皇家苏斯达啦，先可以出线咯。咁、 okay. 所以就利华自己搞成啦，总之就系、是。 咁啊，大致上我諗 差唔多啦， 係咁啦，簡單。仲有其他嗰幾組呢，就其實早記要睇睇嘅，早記贏返第一出， 終於肯贏啦， 係啊， 過半哈根。 強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真係俾佢補到啦，即係整個分組賽嗰啲係踢得唔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諗佢就算佢最後出線，其實個我諗最大功勞唔喺佢自己身上啊。我諗最大嗰個關鍵係喺加塔沙雷輸俾哥本哈根嗰場啦。即係如果你話如果嗰場波唔正路係加塔沙雷贏嘅話咧，咁你而家就算打到而家，即係加塔沙雷都應該係 head 住早幾一分嘅。咁所以就最後一場波亦都係早幾對加塔沙雷嘅喎，好似係係咪咧？ 應該係 啊，即係打甩俾佢就係。 要睇返先。 應該係一加塔沙雷中間嗰兩場對和呢個 係係啊，加塔沙雷主場對祖雲達斯啊，呢場波會有啲苗頭嘅，因為文先尼帶返隊去呢個意大利，咁啊會對返 呢個祖雲達斯， 對返呢個乾地嘅祖雲達斯啦。咁啊係必定要贏，和波都收皮嗰隻，咁所以就睇下等文先尼點搞啦。 你唔好太高估文先尼，文先尼即使係一個意甲出身嘅教練，我唔覺得佢好了解意甲。 其實佢冇人高估 喎。即係我即係咁樣講啦。 咁佢最多佢最多係喺國米嗰陣時啫嘛。咁國米 拉數拉數到 耐。佢教國米嗰陣時。 哦，你講踢 教國米嗰時。 我講緊踢波。 聯賽冠軍。 我講緊踢波嗰陣。 哦，係。唔係佢都攞過聯賽冠軍。 佢嗰個聯賽冠軍好肉酸，大佬。 不能作準啦，因為嗰時 冇曬嗰幾隊， 冇曬嗰幾隊啊嘛，所以冇乜人高估佢嘅。咁但係就亦都冇乜人高估。可以夠膽高估呢隊加塔沙雷啦，即係喺成個歐聯。 其實越踢越差啦，一開始就頭幾場都仲係幾好。 老化喺個問題。 之後慢慢對波幾場都俾人數。 係啦。 係啊。 咁啊，另外仲有啲。 另外有一另一組就係巴塞爾門嗰組咧，就形勢有翻少少變化，因為之前其實奧林比亞高斯就稍稍 lead 住奔飛加嘅。 係。 咁但係呢場波就輸咗俾 PSG 啦，呢個奧林比亞高斯。咁奔飛加就贏安德烈治，咁呢個正路嘅。咁就 奔飛加贏安德烈治嗰場贏得好辛苦。 好險 險到三比二嗰場， 牌面上應該要贏嘅。 係啊，不過就冇乜人會跟進㗎啦。其實最後呢一 round 咧，就呢一組嘅最後 round 就好緊要啦。咁但係其實賓菲加處於個劣勢，因為佢主場要對聖日耳門啦。但係奧林比亞高斯最後一場係對安德烈治，咁所以奧林比亞高斯就唔使點樣望嘅，其實只要望贏波都差唔多好大機會出線，因為 Benfica 要贏呢個 而 PSG 似乎又唔係點放喎， 唔會點放， 佢五場佢都贏曬 嚇， 係咪五場贏曬？ 四勝三 分， 十三分， 四 勝一和， 四勝一和， 四勝一和。 咁啊，上一場其實都見到啊呢個伊巴嘅即係世界盃出局嘅怒氣咧，都仍然擺翻喺呢度嘅。咁啊入咗球啦， 啱啊， 仲有後備換走佢嘅時候咧，佢又多怒。 伊巴佢即係出咗局之後啦，瑞典都講咗， 其實懷念佢嘅真係。 佢講一句就話即係。世界盃冇咗我就一睇一句唔似啊！世界盃， 即係我想搏一搏上一集嘅，即係我都有聽啦，因為最近即係遊嚟遊去都聽好多 Greg 嘅先嘅節目，即係阿迪就盛讚 C 朗啦，話點樣即係終於都大個仔啊，救翻隊波啊，咁但係公道啲講啦，屌大佬你搞到踢附加賽係咪佢冇份嘅先？咁佢鑊都係佢搞出嚟噶嘛，同埋我始終都係嗰句。不能太認同呢個球員，球員絕對係球王級，但係不能忽略一樣嘢咯，就係佢係一個真係為好多時都係為自己榮譽去踢波嘅一個球員咯，即係對球會嘅貢獻係不大嘅。我咁講，即係佢都差不多仲有幾年收山，我覺得佢個生涯都會將會係咁。咁所以即係我呢個係我自己嘅， 你有啲偏見啦，你有啲偏見啦， 我都中意一啲咁嘅球員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其實因為好燦爛嘅，即係扯開講嘅嗰兩場波，即係你見到第 兩個人入 嗰場，哇大佬，即係直情係根本係一個擂台隻抽嚟嘅， 即係嗰啲三角字單挑 嗰啲啊。咁啊，到最後呂布輸咗，但係一定真係要俾翻一個致敬俾阿伊巴嘅，真係係啊。 咁啊，有一個話題啦，嚟緊都可能會講嘅，就係有機會 C 朗啦，可能臨尾嗰個金球獎。而家呼聲又高翻些少啦， 佢非常其實高咗好多， 因為個問題就係今年嗱，其實個主要競爭對手美斯同埋列貝利，咁美斯唔使講，今年肯定係差嘅，比起大部分以往幾季都係差，再加上佢都冇叫做冇主要聯賽，即係冇主要嘅錦標攞到啦，咁而列貝利如果真係要同 下半季勁 fit 嘅斯朗比，又似乎點樣講都仲係爭好遠。 同埋因為呢啲咁嘅獎項嘅好多時係會講好講嗰個，尤其是特別你越臨近去到頒獎咧，即係嗰段時間嗰個輿論啊。你見到有啲其實有啲嘢係可以製造到出嚟，同埋就係話，哇！你啱啱搭住呢段時間，個表現好好嘅時候，咁嗰個呼聲就會高好多，因為好多時選呢啲嘢冇乜準則嘅，講個印象。 你無線就算勁歌金曲啊，你第三、第四季攞獎啊，總選機會都高過第一季啦， 第一季嗰啲啦，即係冇錯啦，呢個比喻好好啦。咁所以你見到啱啱挨住呢段時間，美斯長傷，跟住之後啊，列貝利 係好，但係同佢比就真係唔係爭， 因為好多數據啊嗰啲咁嘅嘢，你唔夠佢嚟。咁但係呢啲好偏見嘅，即係好多人都會拗，譬如你幫列貝利講説話就話，你踢緊個咩聯賽啊？大佬個禮拜揾隊細路去踢又入三四球咁樣，你又覺得自己好撚勁咁，即係好多人會拗呢啲嘢。 咁又唔係喎，其實拜仁都係同細路踢波，不過佢分得勻啫嘛。 但係係咯，即係講嚟講去就係，我諗今屆係今嚟緊呢個 Ballon d'Or 係 C 朗咁多年 最大機會啦， 大機會啦。今次都攞唔到佢就真係 應該係嚟皇馬之後最大機會。 其實 如果 應該係俾佢， 應該係要俾佢， 我 覺得 係俾佢㗎啦。 咁樣都唔俾佢，我都覺得有啲戥佢 唔 抵。 俾佢又佢就真係個人緣非常之差㗎啦，真係會。即係啱啱講開就啱啱呢個禮拜就選完亞洲嘅足球先生啦。咁我都可以講少少啦，即係。得奖嘅就係呢、這个中国球员郑智啦，咁啊有竞争对手係边几个啊？ 其实仲有亚军季军嘅，咁另一个就係南韩嘅孙 何 大寿、 何 大 成、 何 大 成、 何大成， 咁另一个就係呢个唔知係第二啦，呢个第二第三个就係伊朗嘅尼高南。李高南以前係打過歐洲波㗎， 出過出面踢。 係啊，但係佢而家係翻去伊朗踢嘅。係，咁佢就應該係幫國家隊踢得好，係，所以先至有呢個第三名 咁 樣咯。係啦， 咁啊，所以譬如話嗱，呢啲咁啊，即係好多角度睇嘅，即係你鄭智仲可以攞亞洲足球先生。係。踢個查爾頓， 我想咁講啊， 接近收 有少少當然啦，因為即係攞咗個即係亞洲嘅即係最高殊榮啦，同埋略有少少勁佬啦，咁即係佢呢隊波入面已經係， 我覺得勁佬元素就唔太多嘅，即係我覺得個亞冠嗰樣嘢就一定係 亞冠一定 係就係，同埋中國嘅國力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一定有影響，因為投票嘅人一定會受中國一定會受呢樣嘢影響。 有啲陰謀論喎，你 有唔係絕對有陰謀論。大佬，亞洲足協呢啲係什麼東西啊？ 咁俾你飛機飛入嚟 啫嚇？咩啊？ 唔係你咁講有啲道理，不過我又有少少唔係好同意嘅，就係亞洲足協就係長期都係中東嗰班把持嘅，就唔多係東南亞嗰幾個國家嘅人。所以其實你頭先講嗰樣嘢，我覺得就唔係咁存在，係 咪啊？ 比較 但 係 唔好掂呢排，佢亞洲中東佬唔俾你飛機飛入嚟咯，我 劃住咗咯，劃咗個咁大嘅禁飛區，大佬。咁同埋就係其實真係好見仁見智咯。即係我都講過啦，當然我都話我又唔係恒大嘅球迷，我又唔係話睇得太多中超，我未必係好持平去評論啦。但係我就係咁講咯，以睇咁多年波，即係大佬。我係呢度坐喺度咁多個睇得最多恒大嘅，就一定多過你哋。喂，大佬鄭智踢咩波啫？踢一啲係最舒服嘅足球，講個萬七咁多字啦。如果即係好簡單，譬如話，如果你攞 Kenny 嗰隊比， 踢緊米基爾嘅波咯， 佢咪米基爾咯，比米基爾 真係爽， 更加舒服。話俾你聽，因為佢大部分時間對住大佬，你諗下。譬如話佢喺國內嘅聯賽，嗰成隊恒大已經係最撚強啦，即係嗰個級數係，因為你立曬所有國足嘅國腳翻嚟，咁你喺本土聯賽已經係最強啊！你要集波係相對容易嘅，集咗個波，然之後你交咗佢嘅，你就 drop 燈㗎啦。成喂唔係淨係今季兩三季嘅鄭智都係做呢樣嘢嘅啫嘛。咁你做得多，講真啦，功多藝術嘅啫嘛。咁你真係冇得講啊！如果你話佢踢得好，我真係好難好難去講。但係即係你話我葡，你一啲人話葡萄咁，我冇乜辦法啦。咁總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真係好難去成立咯。咁你大佬你同埋你好難講嘅，因為足球其實真係好主觀。譬如你話你相對一啲亞洲嘅球員喺歐洲踢，喂大佬，佢可能未必成日有機會出場，又或者佢對波唔係成日攞獎。咁但係喂，佢踢緊嗰個水平又點可以同你啊踢中超啊踢亞冠去比咧？即係所以呢個， 所以佢而家分咗另一個獎㗎，佢係將亞洲球員喺外地踢波咧，又有一個即係 又分開咗 㗎。咁哥仔咧就受翻啊。 啊，本田圭佑啊，嗰、 哦 那個、幾扎、 okay、 真係好踢得好嘅球員， 咁又好奇嚟喎。 係啊，我咪好覺得好奇嚟咯。 係咯，咁即係咁即係點啊？亞洲足球先生係咯，屌！ 亞洲足球先生就因為你喺亞洲踢， 哦 okay、 但係咧你同世界其餘嘅標準咧係唔一樣嘅。 O、okay、K， 其餘你即係你真係好波就因為你自己國籍啊嘛。如果你講就算一個區域性嘅一個殊榮嘅話， 呢啲就好即係都係比較 符合亞洲國情咯， 主觀嘅嘢嚟㗎。 區域嘅情況咯。 咁、啊、另外就啊又扯遠咗少少啦。 我大約講一講頭先個 list 仲有咩啊？ 即係頭先講嗰個。即係亞洲區嘅 International Player of the Year 有邊幾個呢？有本田圭佑啦，咁另外有呢一個孫興文啦， 嗯， 孫興文即係南韓孫興文， 咁、okay. 同埋呢個Nakamoto 就係、這個、 本田圭佑贏， 唔係呢三我唔知道有結果未，但係個 nominee 就係呢三個，本田圭佑、 哦 okay. 哇幾旗鼓相當 孫興文同埋國米嗰、那個 係啊 Nakamoto 啊， 但係點解冇卡迪夫城嗰個南韓？ 嗰、 那 個 嗰、 那個 布景， 誒解釋下俾你聽啦。嗰個知名度係低好多， 低好多嘅。 但係我話俾你聽，金布景我讚過佢啊。佢上季喺英冠因為打得好，佢卡迪夫話俾你聽，唔係一場半場啊。佢嗰個防守係好好嘅，呢、這個球員做得。但係唔知點解㗎，即係我諗慢慢睇下佢嗰個，即係我諗個佢會應該越嚟越會多人會留意佢。 睇個命運點 樣。佢上話卡迪夫嘅升班咧，佢係出。佢係一個好出咗好多力嘅球員嚟㗎，呢個球員係好多場波都打得好好嘅、 啊。但係知名度仲未夠啦。咁、 啊、 另外一個獎項咧，其實都好估得到㗎啦，就係、是、呢、這個AFC 嘅 Foreign Player of the Year， 即係講緊即係呢一個亞洲地區嘅最佳外援啦。咁嗰三名，其中一個就係孔卡啦，咁好正常啦。咁、 哦 啊、另外仲有就係阿穆里奇啦。 嗯， 咁同埋第三個就係、是FC 首爾嗰個前鋒，即係嗰個 Dion 北歐球員，係啊， 唔係嗰個係 唔係呢個 波克嘅球員，咁應該啦，我冇睇錯就應該已經頒咗就係、是、穆里奇贏嘅，應該係穆里奇贏咗， 都應該嘅，係 都實至名歸嘅，呢、 啊、 三個表現 大豐收啊，恒大 係啊， 犀利啊，咁而家就向緊呢個三冠 最佳領隊原來唔係納比，係吹龍珠。 系咩？ 系啊，好似吹龙珠喎、 哦。哦， 可能分翻云少少啦。 咁啊，最近其实纳比啊，已经好似系正式婉拒咗呢个中国国家队嗰、那个。 咁叻佢， 吓 好教叻， 系啦、啊。屌、啊啊啊啊，其实好期待佢教。系啊，咁但系睇下梗系计点计？佢我谂佢都系环计、直计、左计、右计，都系计。嚟大佬，即係贏一場波都難啊！唔好搞咁撚多嘢都係，無謂臨到尾係咪先？衰收尾啊！而家話曬乜嘢杯都攞過喎，係咪先？冇理由死喺對中國國家隊度㗎嘛！ 又攞世界杯，又攞歐洲杯，又攞亞洲最高殊榮， 亞洲杯攞。 佢又冇所謂，當時得令佢接你對波教，又可以揾到藉口，推你對波教亦都可以繼續揾到藉口，咁所以任佢玩嘅， 靚嘅靚嘅 靚靚推啊呢個。咁啊。仲有邊啲可以講下呢？即係歐聯都差唔多啦，係咪應該？其實頭先想講多少少關於一個花絮啦，即係如果你可以睇下 Sky 嗰、那個啦、就係為咗曼城一個球員咧又再拗啦，嗰、那個就係呢、這個租客啦。咁啊，租客就呢場波又出㗎嘛，4-2就輸俾呢個 贏 域 陀比亞比 新。咁啊，佢又失兩球啦。咁因為對上佢已經有好多場波冇正選踢、包括6-0贏二次嗰場都係彭迪利蒙打㗎嘛。咁、那個節目主持人就問一樣嘢、就係呢場波咧，就問佢先問舒米高，咁、佢就點睇咧？即係呢場波出翻租克，咁就輸兩球，咁啊舒米高咧就 數落佢 大論啦。 佢會唔會 幫佢嘅？佢幫佢嘅。 佢話 佢啊持幾個觀點啦。第一就係、是。佢係一個英格蘭嘅龍門，咁佢話其實大家應該要支持翻佢啦，咁就即係應該要俾佢有機會繼續出啦。咁佢就話仲有就係、是、喂，有啲失波真係唔關佢事㗎喎、佢話要搞清楚你曼城成日嗰個中堅位都換，都車輪轉咁樣換，咁你唔可以成日話佢㗎嘛。好啦。啊！你阿 Chip 咧，你嗰兩個老友咧，真係我話咩好撚討厭啊！即係唔知點解喎，唔係同埋佢哋，其實我覺得 Sky 係刻意去營造呢一個咁嘅組合。其實佢哋好多已經做好多集，每一集俾人嘅感覺就係貌合神離嘅，係望大家嘅，即係連視線交流都唔會，因為大家都好痛恨大家咁樣。咁然之後加力查嗰啲片，然之後咧，即係佢哋通常個採取嘅幾個態度就係、是。你講乜嘢？譬如，如果我同阿 Chip 咧，如果做節目係咁，大哥，即係總之 明明是認同呢，我都要找些東西來反你的。那總之舒米高表態他是支持租客，那另外兩個人都要反對。哇，那兩個真的無力無力拉滑的，即是就話即係入特別係桑拿士啦，即係好似要置租客於死地咁樣啊！即係又話，哇，打得唔好都要出啊！哇，你咩人嚟㗎，舒米高咁啦咁啊！咁然之後跟住舒米高咧，又會扮到好似好有耐性咁樣，同又解釋佢咧，唉，但當年啊，我喺曼聯嘅時候，我有比有唔知邊幾場波。都打得好差㗎，佢費格遜都會繼續俾機會我㗎，咁桑拿士就同佢講，咁你當年個後備係邊個啊？咁舒米高唔撚答佢，跟住咁然之後桑拿士又話，桑拿士就話，咁你係咯，怎撚住俾你出？咁咪對個後備唔撚公道咯？喺度拗，嗰個主持人係 stop 唔撚到佢哋，搞到好似個災難咁啦，跟住咧。加力查咧又搭埋爹啦，佢又會撐下桑拿士力士啦，又講埋一大堆大家都聽唔明唔撚明嘅英文啦，佢鬼食嚟嘅啦，總之就係二打一，係但每一個觀點，佢哋都係咁撚樣。即係好啦，好笑啊！ 不過呢點咧，我想咁講， 幾個禮拜已經都係。 咪當然，桑拿士係利物浦嘅人啦，你可以咁講啦。但係佢利物浦嗰個色彩其實唔係咁濃嘅，即係一嚟已經爭咗好耐好多年啦。咁同埋佢其實都係不歡而散噶嘛。你唔好以為利物浦同佢好 friend 先得㗎，係咪？ 咁啊係。 咁同埋另一樣嘢，我有少少 query 嘅就係，其實我想問下嗰陣時，舒米高應該係有踢過。曼城啊嘛， 有踢過曼城， 佢有冇可能指導過租客咧？ 應該我記得印象中係有嘅喎。 咁同埋你知道，同埋你知道一樣嘢， 佢就同租客係同佢個仔爭正選㗎嘛。係 啦，後屘係佢個仔。 咁但係其實佢都好有風度，佢係覺得佢作為一個丹麥人，佢係覺得從一個英格蘭，你呢個節目喺英格蘭播嘅，咁大家佢其實都係幫英格蘭講翻好話啫，唔係都唔係好話，即係你從翻英格蘭嘅角度，就係你都缺少龍門。喂，大佬，其實我都有少少 buy 佢嘅，即係我覺得彭力堅尼係好過分嘅，即係大佬你即係完全係一隊你喺英格蘭執教，咁你連栽培一個龍門都唔係好想咁樣啦，即係不呢個後話啦，但係即係你舒偉高其實都係講即係都係講翻， 我覺得佢都係講高棟説話啫，佢有少少即係叫做幫龍門講一。即係講嘢咯，因為始終龍門係弱勢啊嘛，呢個咁多球足球喺世界入邊，龍門始終係屬於少數民族啊嘛。 係，咁所以嗰、個節目，如果大家有機會睇下，都幾過癮嘅。個禮拜打完歐聯咧，就通常都係佢三個做嘅。係，咁啊，所以都可以睇下嘅，幾得意嘅嚇。 OK， 咁啊，休息一陣先啦，我哋翻嚟第三節再講下啲嚟緊嘅賽事啦。 Meisterschaft ist unser Ziel, eine neue Chance, die kriegen wir. Jetzt feiern wir Bayern 04. Ja, ja, wir Fans, wir stehen zu dir. Denn die Fußballmacht am Rhein kann nur Leverkusen sein. Wahrer Meister, das sind wir. Bayern 04, dich brauchen wir. Für den Verein, da kämpfen wir. Tore hier und Punkte da, die Spieler, die besorgen's ja. Der Trainer, der ist unser Held, weil die Mannschaft zusammenhält. Wir sind so stark, Bayern 04, wahrer Meister, das sind wir. Wir genießen jedes Spiel, die Meisterschaft ist unser Ziel, eine neue Chance, die kriegen wir. Jetzt feiern wir Bayern 04, ja, ja, wir Fans, wir stehen zu dir. Denn die Fußballmacht am Rhein kann nur Leverkusen sein. Wahrer Meister, das sind wir. Bayern, neue Chance,